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耀。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花生台嘅听众大家好，政改终极战啊！今晚咧系做 live 嘅，有我杨继昌喺度，同埋啊嘉宾主持阿 Louis 喺度嘅。咁另一位常任主持咧，欧乐轩咧就应该会迟到，因为佢声称咧今晚系民主党嘅春茗吓。咁、啊、但系咧，佢就话咧就唔食饭，因为啲嘢好难食。咁啊去咗个酒会影嗰张相咧，就应该就会出现噶啦，系吓咁样。咁啊今集咧，我哋即系如我哋即系之前嘅计算咧，就或者同大家嘅宣傳咧，就我哋會開始咧，就會請一啲唔同界別嘅嘉賓上嚟嘅，係咁近排咧，喺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議題啦，其中一個咧議題咧就係關於教協改選。教協改選咧，咁樣就大家就知道有呢、這個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冚裝嘅情況出現啦，係比較觸目嘅咧，就係張文光咧就話人分裂教協，咁分裂教協嘅人咧，而家咧我哋請咗兩位咧就坐低咗喺度嘅，係嚇兩位老師嚇，兩位阿 Sir， 不如你介紹下自己啊嘛。 大家好，我係盧日高啊， 係老 Sir。 大家好，我係許漢榮， 係許 Sir 嚇。咁大家都有冇做過網台嘅？大家係 我第一次啊。 哦。 網台冇做過，電台有做過。 電台有做過，係先係啦。歐樂軒喺度啦， 係啦，我自己都同阿許學明本身都認識嘅，咁啊，因為我哋本身都係做中大一啲校友嘅事務啦，咁啊，其實不嬲都有一啲交流噶啦，係啦，咁樣都喺度即係同大家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咁啊，但係咧即係今日主要請兩位上嚟咧，都係就住最近嘅呢個教協所謂冚倉嘅事件咧，咁啊都希望即係能夠讲下大家啲谂法啦，咁样 系啦，即系我哋个节目叫《政改终极战》咧，其实就即系最尾一 part 咧，我相信咧，我哋都会即系大家想问一下，即系你哋觉得吓，即系教协喺政改上边咧个立场系应该系点走，或者系甚至争取政改嘅运动上边，例如占领中环嗰个立场应该系点样？咁但系咁当然啦，我哋做网台嘅冇乜底线噶嘛，系梗系关下人是非啊，关下啲私人恩怨先啦，系嘛？即系嗱，第一件事讲紧即系。即系选举嘅问题先啦，系今日开始咗投票期噶啦，系嘛 系 啊，开始觉得选情如何咧？你系 今朝早即系我哋教员室个气氛都好热烈，即系话要投票啦，咁样好多老师都话投边个啊咁样，咁啊我都热烈嘅，因为始终有人系参选咧，佢哋个气氛会兴奋好多。咁啊今朝早咗，我自己都要不断派传单，咁我亦都八度咧有啲高层咧都互传紧阿张文光名单，咁啊我就唔知再有咩大家拣边个啦。 哦，即系学校内都有唔同嘅谂法噶、哦。 其实都系嘅，即系特别系即系我谂近排传媒咧都不断黏我哋系激进咧，咁就唔少老师都话哇好激进喎，佢哋咁就喂大家小心啲，咁我都几头痛嘅令人。 同埋我諗係我諗除咗學校個氣氛好熱烈咧，我諗如果有即係習慣上開網嘅朋友咧，其實即係喺網絡上邊嗰個討論其實都好熱烈嘅，即係包括係即係可能係有而家幾個主要嘅即係新媒體嘅網站，譬如主場啊，或者可能係讀媒啊咁樣。咁其實上面嘅討論氣氛其實都令到嗰、那個即係選情去炒熱咗。咁不過即係我都想即係。澄清一下咧，其實就唔係存在所謂冚裝嘅，因為即係教協嘅選舉咧，就即係我諗好多人其實之前唔會理，所以其實都唔知道選乜。其實教協每兩年都會做理事會同埋監事會嘅改選嘅。咁喺嗰個選舉制度上邊，本身就係得喺制度上啊，係理事會咧先至會有機會出現冚裝嘅。原因咧就係理事會嗰個選舉方式咧，佢哋就係組內閣去選。有39個即係內閣成員組到裝咧，咁先至可以選嘅。咁但係監事會咧本身係喺個性質上面係一個個人名義嘅選舉嚟。咁只不過今次我哋即係覺得，即係我哋希望揾到一班即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就去組成一張名單，去話俾會員聽，我哋有共同嘅理念。 我想搞清楚少少，因为我諗听众都想知道究竟监事会同埋理事会个职能有咩分别先。即係係啦，究竟佢两边即係做有做到几多嘢呢？咁因为即係就算你投票啲人，你可能都要同佢讲喂，我选你做监事，咁但係监事监到啲咩呢？咁样。 尤其是阿张文刚讲噶嘛，如果即系贵团队选到嘅话咧，就可能会影响呢个教协作为呢一个支联会秘书处嘅一个角色啊嘛，系咁你监事会有咁大权嘅咩？原来吓， 我谂我可以即系讲少少，因为我都系现届监事，即系我两年前都选过嘅。 系 咁我谂监事会同理事会最大嘅唔同咧，就系其实教协日常运作。包括佢哋喺社會上面扮演一個乜嘢角色，佢哋嘅路線點樣定咧？其實甚至乎日常運作，最簡單即係出面最多人講嘅就係教育好似即係做超市，即係嗰個好角色好出。咁營運兩個會所嘅即係小型超市咧，的而且確都係理事會日常嘅工作嚟嘅。咁但係監事嘅職能咧，其實就係佢哋日常嘅工作究竟做得好唔好？或者佢哋做成點，有我哋會有啲咩意見呢？我哋就代表緊全體會員咧，係去監察佢哋去做嘢嘅。咁所以咧喺個工作上邊咧，我哋係一個從旁監察。如果遇到一啲問題，我哋覺得佢哋做得或者唔夠好嘅時候咧，我哋就有責任提出我哋嘅意見。咁理事會就要即係我諗佢哋出，我諗佢哋喺嗰個我哋角色上面，佢應該出於一個尊重係。應該要充分考慮我哋俾佢嘅意見，從而佢喺一啲嘅工作上面佢可以即係會唔會有啲調整啦咁樣。咁至於你話張文光講到話，我哋會改變到嗰、那個即係教協嗰個路線，甚至乎可能我哋唔再即係 support 支聯會啦咁。咁我諗啊，第一就冇乜可能嘅，即係其實第一就係我哋其實對支聯會都係支持，對於平反六四，我哋亦都係好堅持嘅。即唔存在所謂當我哋選到啦，我哋就會搣甩咗教協同支聯會之間嘅關係咯。 但問題有冇咁嘅實權先？如果聽咁講， 我都想問係啦。 只不過 我喺監事會又可以去到幾盡咧？係咪啊？即係我哋喺章則入面啊等等嗰啲，究竟即係如果你覺得啊真係有問題，咁究竟可以做到咩權力呢？ 講真咧，就實權就係冇嘅。 OK， 但係咧，我諗我哋係從一個即係比較可能係即係。有少少道德层次嘅嗰个角度去尝试，即系话俾佢听，有啲嘢其实嗰件事，譬如有某啲事情唔应该咁发生，教会就俾佢发生咗。咁我哋会觉得我哋嘅批评系基于一啲道理去俾意见，而唔系就话我哋去干预佢嘅运作。事实上，我哋干预唔到佢嘅运作嘅。 咁我哋最大嗰个权力咧，就系即系教协而家有份教协报啊嘛，即系监事会如果系觉得有需要嘅时候，唯一最大可以权力咧就系发一份独立嘅刊物，咁就系俾翻全体会员讲翻我哋监事会个立场同埋我哋点睇。但我哋仅此而已啊，即系基本上真系冇乜实权系喐到嗰班理事会系想点样样。 即系话张文光讲监事会有权力去改变而家支联会作为支联会嘅秘书处喺教协嗰度运作嘅一个现象，其实如果唔系佢理解错误会章嘅架构嘅话，就有心唔到噶咯。不过佢冇理由理解错误嘅，佢做咗几廿年 教协会长。咁好难讲，因为你实际上你俾意见系咪啊？你如果你讲假设啦，监事会俾一个意见吓，然后你理事会又另一个意见，咁你好容易即系 好明显噶啦。阿乐天咧就做紧民主党呢个角色啦。 唔系我 主党讲嘢啦， 系民主党，我唔介意，我唔介意。 咁有得抽啦，依家 唔系嗱，咪先你。唔係嗱，民主黨同我即係又即係可以分幾個層次嚟去討論啫。同埋民主黨同教協亦都係唔同嘅，我亦都要講清楚，係啦。 睇下人哋嘅政綱，人哋就 話 不做教，不做政黨嘅。 唔係我咪話咯，係啦，即係我從來唔會講嗰啲，即係我唔會學人哋三維一體㗎嘛，係咪啊？即係我諗呢度嘅聽眾都會好憎恨一啲三維一體啊，嗰啲有啲咩有啲國師啊，然後又有啲 勇武 嘅 打手啊。我覺得華叔當年冇問題喎，係 唔係喎？我唔覺得華叔 OK， 我覺得三維一體好有問題喎，係啊。你評論一下先，即係我唔怕開名啦嚇，鬱敏、黃楊達同埋呢個陳雲三維一體，你覺得有冇問題先？ 唔係，即係可能好多聽眾覺得冇問題，不過唔緊要啦，即係我都係即係順便抽下水嘅啫。咁啊，但係咧，我哋都可以，即係我都希望可以講翻，即係話我起碼就我嚟睇啦，我覺得即係民主黨就係民主黨，教協咧就係教協。咁當然有好多嘢大家可以合作，即係尤其教育政策嗰啲。咁但係即係我又唔覺得等，即係民主黨一定係等同教協咯。 系，其实我一个问题想问嘅，咁咧我就咁听咧，就觉得一个监事会其实类似大学嗰个评议会啦。咁我就想问咧，其实啲教协嘅会员其实系除咗你除咗啱老师讲嗰位报告之外咧，其实系知会唔会知平时监事会系做乜嘢，或者系入面嘅会议嘅内容嗰啲咧？ 嗱，或者我就即係講一啲即係過往嘅工作經驗俾大家知，咁啊即係阿高可能一間可能講下我哋有啲咩睇法咧，對於監事會嘅角色。其實過去咧就喺個譬如無論喺會章啦，抑或喺會議常規咧，都冇特別講咧，就係嗰個會議我哋點樣向會員咧就係即係透明公開嘅。會員可唔可以列席會議？我唔知，但係冇講話唔得。但是有没有渠道容让会员知道开会的日子，或者是他们可不可以来列席呢？在现在一般在个别过两年过两年那个运作呢是没有的。会员可不可以自己主动走上来问呢？或者得，但是未遇过这样的 case。所以即我想在我们去了解即会员怎样去了解监事会的工作的时候呢，过往呢那个即系交代啊，对会员嘅交代系好有限嘅。其实主要咧系靠每一年会员代表大会之前，咁我哋就监事会会出一个整体嘅工作报告，咁就喺会员代表大会嘅时候咧就派俾即系会员代表，咁或者可能喺教协报嗰度会出一个即系咁嘅文章，仅此而已嘅啫。咁所以喺我哋。傾點解我哋要選監事會？其中一個我哋即係喺會務上面，我哋最想做嘅就係我哋希望加強個透明度咯。所以我哋有一啲嘅即係諗法，希望喺如果我哋選到啦，我哋就未來兩年我哋想做得好啲咯。 我哋又諗緊咧，即係如果可以即係第一公開嗰個嘅監事會會議日期，俾歡迎會員去列席咧，咁其實係開放俾會員知道，對於我哋監察緊理事會做緊啲咩嘢。另一方面咧，就如果有機會咧，即係可以嘅話咧，喺監事會咧公開翻，即係又或者俾我哋打翻份報告出嚟，話翻俾各位會員聽咧，就我哋監事會到底一次嘅監事會開會內容講啲乜嘢嘢，傾緊啲乜嘢議題啊，同埋講緊理事會啲乜嘢工作，我哋而家係關注緊咧。其實我哋都想咁做嘅。第三咧就係如果喺監事會裏邊咧，我哋起碼有機會咧能夠公開翻個投票記錄，即係可以做翻實名嘅投票記錄嘅話咧，咁其實都等會員都知道咧，到底監事會裏邊嘅成員到底點睇理事會嘅情況，咁就避免出現咗而家咧，我諗阿Joe咧佢嗰個情況就係勢孤力弱啦，即係可能得三個係即係有機會係真係比較監察得落力啲嘅，譬如我哋有位嘅其中一位成員啊，阿施安娜咁樣出席咗好多次。次監事會嘅會議，但係佢最終咧都唔能夠話俾會員聽咧，佢嗰個取向係變咧，變咗今日啊， 斯安娜都係你哋其中一份子， 係冇錯，都係一份子，係啦。變咗今日就我睇見一份報章嗰個評論就係講係話我哋嗰、那個即係佢覺得當年2010年咧出嗰個嘅名單冇問題，因為監事會當其時冇反對咁樣。咁啊， 2011嘅咩名咧？2012年 立法會嗰單嘢係冇錯， 冇錯，一個 OK 係 啦，單係 OK。其實佢係即係講緊。话阿戚冠盛同阿黄碧云，即系其实两个讲嗰啲讨论啦， 系啦系啦 ，OK 得好，但我想搞清楚啲先，即系嗱，啱啱讲到有三个人啦，即系你话多啲嚟到出席，可唔可以讲讲嗱？你讲话三个人系咪第一系唔系晋思文嘅？系嘅，系边三位？你会觉得第二咧就系话你哋同你觉得而家你即系出席得积极啲嘅。同你哋應該都會覺得啊，係咪有啲人出席得消極啲嘅？咁究竟個分別喺邊度？ 我諗所謂積極同即係冇咁積極去出席會議咧，就應該分兩個層面講嘅。第一就係我哋自己本身監事會嘅會議啦。咁本身監事會會議就譬如如果以我自己嚟計，過去嗰兩年咧，就我從冇缺席嘅，即係每一次我都有開會嘅。咁但係另外有一啲會咧，就係即係自愿性質嘅，譬如、okay. 尤其是你牽涉理事會嘅會議。如果係理事會嘅大會咧，其實而家係每個月開一次嘅。咁我哋監事咧就有一個更表輪流去嘅。咁另外就係佢哋即係理事會每逢星期一咧就會有一個理事會嘅常務會嘅。咁就我哋就可以自己選擇 去咪列席。譬如我有時有啲議題佢哋傾，我會特別關注，我就會去咯。即係譬如可能就係上一次關於九龍西名單嗰件事，咁我嗰幾次嘅常務會我自己都有去。咁斯安娜同埋戚本盛咧，當然我相信仲有主席潘天慈咧，佢喺常務會嗰個開會，即係去列席咧，係開得好密嘅。佢哋幾乎係個個禮拜都會去。咁即係呢、這個就會係即係你首先所講，即係開得幾密，同埋佢哋有幾積極。咁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監事，佢喺佢自己個本分以外，佢再參與多好多唔同嘅會議嘅工作，佢掌握會務比較多，咁我就覺得佢可能會即係相對地佢係會比較積極啦。咁而家喺現時嚟講，喺監事會入面咧，頭先阿高所講，即係得三個人，其實就係我啦、蕭安娜、戚本盛啦，咁我哋三個都係張子文嘅成員啦。 OK， 咁我哋三個都係現屆嘅監事啦。咁我哋都係其實我哋係算係開會開得比較多嘅。因為事實上喺而家嘅監事會開會裏面咧，其實有好幾個有好一兩個成員咧，係都係經常缺席會議嘅。咁但係喺而家嘅情況底下，即係會員係無從知道緊我哋嘅出席率係點嘅。咁尤其是如果譬如我哋，譬如我自己，我要競選連任，我嘅選民想知道我過去嗰個工作，譬如好簡單一個指標就係我開會開得幾密。其实佢系冇得查噶嘛， 吓 佢查唔到噶，其实系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个嚟紧嗰两年，其中一样我哋都好想做嘅就系喺网上边公开所有成员个别成员开会嗰个出席率。 咁我觉得又唔系啲咩问题啊，即系嗱，我系咪网上唔紧要，因为起码就算我民主党都好，我要改选中委会，咁我一定我哋点都会列翻我哋每个中委啊嗰啲出席率啦。嗱、呢个证明教协唔系等同民主党啦，有唔同啦，系啦，系咪啊？咁啊，但系起码有一点，即系我觉得都好啊，即系你争取多啲透明度，其实我又唔觉得有几激进啦，系咪？ 我想问下，而家监事会嘅人数系 19个。 即係十九個位 ， 你哋條團隊都係十九個人，係、 okay. 啦。咁就會唔會話，如果要監事會通過一啲決議嘅話，係要過半數啊，定係要三分二，定點樣嘅？ 一般嚟講咧，就如果係普通嘅議案就一半啦。三分之二嘅議案就可能去到，譬如係有監事要辭職， 嗯， 或者係要即係、就是、有一啲罷免嘅議案，咁就要即係。就是即係三分二係呢個絕對大多數。 總之係關咗位嘅問題。 係啦，即係關於可能係嗰個個別嗰個人士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一般嘅議案，其實在席過半數咧，其實就已經可以通過。 即係譴責理事會或者對理事會有一啲批評嘅議案都係過半數得㗎啦。 呢一個就要真係翻去查，即係因為其實有冇一個譴責嘅動議咧，就即係呢個。即係咁過往未出現過啦，即係其實我哋點解會即係走出嚟選，希望有啲改變，就係因為其實過往真係有太多嘢未出現過，唔知點做啊！即係你未出現嘅，譬如好似我哋今次點解走出嚟選，搞到好似好大件事咁，其實就係過往冇啊嘛，即係過往嗰個選舉唔係 少啲競爭嘅， 係基本上即係譬如上一屆咁19人19個位，其實好似都係22個人出嚟選啫嘛， 嗯， 即係其實。得嘅機會係大過得噶嘛， 同人大委員 咁你要差選舉差唔多啦。我理解又即係好多時候有種情況嘅。 唔係呢個當年即係老實講，阿華叔西去嘅時候咧，有講起華叔即係組織教協嘅時候都有講過，即係教協嘅組織問題嘛，反滲透啊嘛，所以30多人啊嘛係嚇。 你睇大江東去睇翻嚟， 我覺得所謂滲唔滲透呢個係一個偽議題嚟嘅。 係 我自己覺得，即係當你如果相信會眾嘅判斷。就冇所謂滲唔滲透，防唔防滲透嘅問題。我覺得佢哋一路而家喺度講咧，其實係揾另一個偽議題去某程度係即係轉移緊視線啫嘛。如果你相信會眾大多數人嗰個決定係正確嘅話，或者你係謙卑地去相信會眾嘅決定，咁就冇所謂滲唔滲透噶。即係譬如歐樂軒同我喺中大校友評會。都經常遇到呢啲問題㗎啦， 係啊， 每一屆都遇到呢啲問題㗎。 你可以講下，係 即係我哋每一屆都遇到呢啲問題，就係、 是、我哋做校友評議會嘅，咁校友評議會咧就同而家嘅制度啲唔同啦。校友評議會就成日搞啲授權票啊等等嗰啲啦，咁啊經常即係我唔知道啊許學明講嘅意思，即係滲透嘅講法係咪話就即係中大咧就好多老鬼嘅，咁嗰啲老鬼咧永遠就霸住點樣霸咧，就透過年年咧收授權票，收收埋埋咧就霸住自己嗰啲位，千秋萬世就唔想我哋。 哋呢啲咁嘅反動嘅聲音咧，就即係所謂滲透到落去啦。 咁你好在行啊，你民主黨都係搞 proxy 票嘅啫。 咁我佢唔係喎，我反而中大中大某程度上仲咩喎？最近我哋民主黨先行到去一個有限嘅授權啦，因為以前有無限授權嘅。咁啊，中大校評議會反而有一點咧，我覺得係幾好嘅，就係話即係本來幾好啦，就叫做你一個人淨係收五張 proxy 嘅啫。咁但係因為對面我哋所謂嗰啲老嗰啲校友咧，實在太犀利啦！佢哋咧係唔需要翻工嘅，咁然後咧一日到晚咧，臨到選舉咧就開會飲茶啊、灌水啊，咁老校友，你去啦， 咁呢啲嘢你做區議員你都知噶啦，全屋全區最得閒嘅師奶同埋啲老人家，你都馬住佢哋噶啦，係咪先？ 咁某程度上都係嘅，係咪啊？咁我哋又冇，我哋本身個個即係啲後生啲嗰啲就冇咁犀利啦，咁就即係結果就次次喺啲校友會入邊咧，基本上係 教協就退休教師好似就冇得投票嘅， 佢冇得投票，但佢可以參。 不過我諗係啦，我諗教協同校友評議會都有啲唔同。 張文光係咪做教書啊？ 張文光唔係教書， 佢休㗎啦，佢而家 退休㗎啦，係。我諗有好多教師都退咗休嘅，係啦。 佢保養得好啊嘛，冇乜點出嚟出過嚟係咪先係嘛？ 我啱啱先。 次嗰條八人團隊裏邊。大部分都是退休老師嚟 嘅，咁我哋嗰支團隊嘅退休老師 percentage 算最細嘅， 得一個， 韓連山 就韓連山， 你哋有冇攞依樣嚟宣傳啊？真係，不過你又驚得 咁有啊？韓連大部分時間都係去搞社會行動嘅，係咯，搞保志聯啫。 同埋嗰個問題，我就覺得即係你如果嗱，我自己會覺得咁睇嘅，即係。我哋可以投票就係即係現時嘅老師啦，即係其實最需要反映嘅聲音就係而家老師面對緊嘅問題啦，喺即係教育工作嗰度。即係其實你話如果喺個監事會裏面，其實佢當然佢都有一啲限制嘅，即係榮譽會員啊，加埋嗰啲就唔可以超過好似唔知係六分一咁樣嘅，即係總之佢有個限制。咁但係你話退休老師佢哋如果個人數偏多嘅時候，其實對會務都唔係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而家我哋會面對覺得個問題大嘅咧，就喺理事會裏面，其實嗰、那個即係輪替好緩慢到就係其實你今日如果有睇成報，你就知啦，係咪？成報就係話阿張文光聲稱就係阿華叔想佢做到60歲做會長，咁佢就話我55歲退咗落嚟噶啦，我已經叫做。即係好願意，即係俾新人上位啦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又代表啲咩咧？即係我嗱，依個係唔關阿高士，亦都唔關俊斯文士，純粹我自己嘅睇法。我覺得有一樣嘢，就算我喺監事會，我都係最覺得唔可以接受，經常攞阿華叔出嚟講。 嗯。 佢而家個像係咪仲擺出嚟嘅？ 我唔知喺在心中啦，冇嘅。 華叔話丟 個，我去教協都見唔到有。 我覺得唔止華叔俾俾理事會去 就喺度。 我唔止阿華叔俾阿理事會同埋張文光成日攞住，咁支聯會啊都成日俾佢攞出嚟祭旗嘅。 即係我覺得嗰種消費太過度啦，已經係。 但我都想搞清楚一樣嘢，我意思就係話不過 係啦， 不過唔緊要， 下一節翻嚟 係啦，我下一節翻嚟再問啦。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樱花春秋啦。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轩，联同90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翻到嚟我哋政改终极节嘅节目啊，咁我系欧乐轩。今日咧，我哋嘅直播室里边咧，有请咗两位阿 Sir 啊，分别系阿老 Sir 啦、卢日高啦，同埋阿许 Sir 许汉荣噶。咁啊，今日我哋就去讲下关于呢个教协嘅改选嘅一件事， 同埋呢个民主党同埋张文光嘅黑手点样深入教协啦。 唔系你呢、這个系你啫，杨继昌系你自己解读嘅系啦。 好啦，其实我就有一条问题想问嘢，咁又想问咧，咁而家叶建源系呢个代表教协嘅立法会议员啦，咁又想问佢，其实系佢喺立法会讲啊，或者通过或者投票支持嘅嘢咧，其实使唔使过呢个教协嘅理事会或者监事会嘅咧？ 呢个我都想问，即系当年由张文光开始吓，咁啊嗱，华叔啊。华叔直选啦，系嘛？ 华叔有做过， 有做过教育界，佢嗰阵时应该88年啦，系啦。 OK， 哦，咁样咁一直落去，其实嗰、那个系啦，你话教协，你话教协动员成个会员嘅机器系嘛，叫我哋会员去支持嗰个候选人。OK， 咁系佢代表教协噶啦，喺教育界系嘛，咁样咁佢喺立法会讲嘅嘢系咪经过教协代表教协嘅嘢，定系佢代表佢自己嘅咧？系。 如果喺个制度上咧，其实佢系理事会嘅代表出去选嘅，所以其实而且你。亦都唔好忽略咧，其實葉建源其實佢有一個教協嘅身份嘅，即係喺過去嗰段時間咧，葉建源咧其實佢亦都係教協理事會嘅秘書， 好， 同時間咧佢亦都係教協嘅總幹事，所以其實佢係一個教協人嘅身份去選，即係代表教協去選立法會嗰個教界個功能組別嗰個職位，咁。我相信佢好多嘅即係佢自己的言論或者佢一啲嘅取態咧，其實係相信係嚟自即係教協嘅理事會嘅。但係咧，佢需唔需要問過監事會先至去發表嗰啲睇法咧？呢、這個絕對唔需要嘅。原因係我哋唔係去監察個別理事嘅工作，我哋係教協，我哋監察緊係整體理事會嘅運作嘅。咁所以就好多。葉建源他發表的言論或者在議會裏面的一些發言，我相信是得到理事會的授權，還有就他的議員助理其實他都是教協的職員這樣，所以這些情況底下呢，就是他除了他可能有一些議題他可能代表自己說，譬如可能很多時候講小班教學，全香港他就是專家來的，可能他就會有多些意見，但我相信那個意見即係嗰條 line to take 咧，其實係嚟自於教協理事會嘅一啲立場。 但我想知道，唔係話葉建源佢個人個身份背景係同而家個同而家教協嗰個互動係點樣，而係教協本身有冇一個即係機制啦？監事會管唔到啦，依、這個你講咗清楚咗啦。咁但係理事會本身嗱，由當年張文開始，佢如果要去即係投票嚇，或者係即係做一啲。喺以教育界功能组别议员嘅身份去用呢个身份去做嘢，佢讲嘢去投票嘅时候，系咪需要即系唔好话每一次都要通过啦？但系要 report 翻俾理事会听。 要嘅呢个系，佢每次开会佢都会有讲翻，究竟喺过去嗰段时间喺立法会里边发生咩事，而佢自己喺嗰啲问题上边，佢嘅取态系点样？咁呢个其实。其實都是受即係理事會的立場捆綁的，我相信。 但當中其實一定會有一些爭議啲嘅議題，我諗越嚟越多挑戰，特別例如話我哋講同性戀議題咁樣，咁可能唔同教師真係有唔同諗法噶嘛。咁又特別嚟到去講到話好多嘅甚至我諗你哋都會提及政改嘅議題咁樣。咁你哋嗱，我諗你哋參選嘅時候，其實你哋會期望會唔會真係你理想入邊立法會議員？同埋教協嘅關係應該係點樣有個問責關係喺度咧？ 我諗嗰、那個即係如果講立法會議員同埋理事會個關係咧，我諗即係只能夠理事會扮翻真友個角色咧，即係從旁提出嗰個意見，即係都好困難嚇。即係基本上理事會有佢嗰個嘅取向，咁我哋監事只能夠從旁監察嘅，即係只能夠講翻俾會員聽，到底佢哋點解咁決定？可以嘅話咧，即係其實應該都冇辦法公開佢哋會議記錄。其實我都好想知道咧，嗰啲葉建源開咗幾多次會嘅喺教協理事會裏面，因為我自己個人感覺咧，我真係覺得教協理事會嗰個嘅諗法同埋葉建源嗰個諗法咧，我自己覺得都未必係100% 係同步嘅。 依、這個同當年即係馮偉光突然之間，唔係 sorry 馮偉光， 點解你要講 馮偉光 啊？你好中意佢， 係啦，阿馮會長嚇，即係 馮偉華， 係啦，馮偉華，阿馮偉華，佢嘅即係突然之間，因為聲稱因為健康問題棄選而揾阿葉建源補償，依、這個係咪有好大嘅關係咧？係 其實佢哋都有經過一個機制去決定由葉建源補償嘅。當時個做法就係當會長知道自己身體唔好，醫生勸佢唔好選啦咁。咁佢哋其實係理事會開個會，有一個即係投票嘅過程，有一啲候選嘅即係有啲 即其他理事心目中覺得係可以代表教協去選立法會嘅即係一啲理事咧，咁就佢哋通過一個投票咧，最後就係決定就揾阿葉建源嘅。咁葉建源都係一個喺大家即係共同同意底下去產生出嚟去取代馮偉華去選立法會嘅。咁佢嗰個出選嘅身份咧，就即係嗰個身份就冇問題，但係當時都出現過一啲嘅爭拗咧，就係喺嗰個即係投票選呢個人出嚟，究竟係唔係有足夠嘅，即係咪即係充分地按機制辦事咧？咁中間都有啲少少爭拗咯，即係可能係講緊即係由一次會到另外一次開會，可能要開一次特別會議去確認佢嗰、那個即係參選資格。咁中間其實係就係因為啲時間上可能有一兩日嘅分別。就有一啲嘅爭拗，不過後來佢哋就補翻一啲嘅即係程序，咁就就冇咗問題。 好啦，而家講到氣慾啦，就如果講到即係葉建源嘅參選問題，咁好自然要講到阿黃碧雲同埋阿張文個參選問題啦。嗱，我依個嘢我唔落即係任何評價住先。你有咩即係就咁講呢個議題？你有咩想補充或者想講俾我哋聽嘅咧？ 呢、這個問題咧，其實喺會內或者我哋自己本身都有一啲。有啲唔同程度嘅爭拗嘅，咁最主要咧就係、有人咧係不斷咁聲稱咧，就係、是、九龍西嗰條民主黨名單咧係教協名單， 即張文 係佢就唔會嗱，佢後來咧 追人， 唔緊要。後來咧，如果大家有睇報紙咧，當阿潘天賜佢哋嗰條名單出選嘅時候，佢同記者講，佢就話張文係講漏咗嘴。其實那條叫做教協人名單咁樣，有個人字同冇個人字差好遠。 係 有教協人咧，就係話可能嗰條名單，因為嗰條 有好多教協嘅， 有三個教協 嘅， 有兩個教協理事，有一個係前教協職員。 係 因為你要幾係職員嚟噶嘛？ 係 咁就教協人名單又似乎講得通嘅，但係我相信以張文光咁老江湖，佢冇理由講漏嘴啊！佢喺我哋開監事會嘅時候，已經係講得好清楚係教協名單。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嚟嘅。原因就係、是，咁耐以嚟，會員去授權理事會關於立法會選舉咧，淨係參與立法會功能組別嘅啫，就未曾有任何嘅議題咧呈上過會員代表大會咧，就係話去授權教協去參與地區直選。 地區直選啊！ 咁我哋覺得呢一個係有問題嘅地方，就係在於就係都得唔緊要，你有教協人喺裏面，但係而家出現咗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呢？就係、是、喺九龍西，除咗民主黨名單，教協係其他泛民名單係否決去支持佢哋啊嘛？ 有冇係開會講過呢樣嘢？ 講嘅 ，OK， 開會講嘅，然後就係去即係、就是、經過一個所謂投票嘅程序，然後就係話好啦，我就唔支持民協，我唔支持公民黨。 但系其他區佢係有 endorse 梁家 賢，冇錯， 係啦，有 endorse， 係唯獨是係九龍西 郭家麒。 但我想搞清楚個過程先啦， 唔係湯家華，但係就冇 endorse 毛孟靜。我講清楚背景先。 得我講先，我首先利益申報先。咁我唔係教協嘅會員，我只係一個民主黨成員。咁我唔希望喺度即係特別評論太多教協嘅嘢啦。咁但係我作為一個。我作為一個觀察嘅人啦，即係從旁觀察嘅人啦，我係其實想知道，咁呢樣嘢其實提咗上會傾啦，咁嗰陣時點解冇異議嘅咧？咁樣咁唔係因為如果大家覺得有問題，其實喺嗰陣時候應該我唔知道大家就算理事都好啦，或者監事都好，咁應該講過大家的意見嘅。咁點解好似好似彷彿個講法就好似而家提咗出嚟啦？咁但係又好似就咁過就算，其實嗰個過程究竟可唔可以講詳細啲？ 其實咧嗰個過程咧就即係個過程其實係有爭拗嘅。 OK， 中間有爭拗。 個過程都係意見係好紛紜嘅。包括可能喺個理事會裏面去傾關於其他即係民主黨以外其他政黨嘅名單嘅時候咧，其實有人係覺得唔應該咁樣嘅喎。即係因為其實究竟教協支唔支持某一個即係政黨喺地區直選，其實佢哋係有啲程序嘅，例如就係佢哋要填張表，就係、是、可能答幾題問題，嗰啲問題可能就係同教協喺某啲社會事務上面嘅立場。 你支唔支持小班教學？ 係類似呢啲咁樣啦，例如你支唔支持即係冇篩選嘅普選咁諸如此類嗰啲。咁佢填完之後， 咁然後就拎上去傾啦。咁佢哋有個小組去負責呢樣嘢。咁小組就 recommend 哦，我呢個佢哋 OK 啊，我哋應該可以俾佢過。咁但係最後佢都係由翻理事會裏面嘅人去決定。咁而我自己會覺得喺呢件事上面咧，其實唔係投票可以決定到嘅，應該係攞共識嘅。但係咧，佢哋因為好分雲，所以就話不如投票啦。咁但係投票嘅時候，好多時就係喺常務會投咗票，但係常務會咧就冇一個約束力嘅，一定要拎翻上去理事會嘅大會咧去 endorse 翻呢一樣嘢，即係追認翻，係啦，追認翻呢樣嘢。咁係追認咗嘅。咁個問題就係後來喺某一次嘅常務會，我哋又去開嘅，有理事咧就提出呢件事。社會上面做咗一啲嘅迴響，呢一樣嘢係可能對教育有傷害嘅。提出想復議，根據會章、根據會議常規有一個復議嘅程序，但係復議都過唔到啊！即係復議呢個議題喺上面都被人否決咗，即係話傾都冇得傾。 OK， 咁然之後就話，咁我哋就係咁樣咯，即係最要就係咁嘅決定嚟㗎啦嘛。咁跟住即係有啲，我覺得係即係耍無賴㗎，即係 即對我嚟講都好，仍然可以話跟足咗程序嘅。係 啦，但係過咗㗎啦，咁就當時個個都係咁，即係當時個個有啲咁睇法，咁咪即係咁咪表決，即係大家投票表決咯咁樣。咁係有問題㗎嘛？即係個問題唔係在於嗰個程序你咪做足，而係嗰個得出嚟個結果其實係唔係一個對教育最好嘅結果。咁佢哋就會講一句：咁理事投票嘅時候，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判斷啦。咁每個人 最唔鋸咧，就係即係依一個係即係都叫歷史過去咗啦。但我最唔鋸咧，就係點解我哋而家只不過參選監事，佢哋當年帶住教協走去參加地區直選，依啲就唔係佢叫帶住教協嘅政治化，但係話我哋參選咧就將教協政治化，依、這個我就點都唔明到佢用咩邏輯嚟屈我哋。 依一點 即係將呢點帶翻去今次嘅選舉。 唔係，我覺得反而我認為你最唔鋸嘅地方應該係即係徐漢光依個位喎，係即係張雲，即係話。你哋喂，张文系话你哋话要即系同支联会切割啊嘛，但系边个喺度闹丁志林先？跟住佢又可以藏而望之，摆阿徐汉光喺自己条队嗰度，跟住话人哋同支联会切割喎，系。 嗱， 我想问翻欧龙谦， 你唔好问 朱朗入边， 我要 系好似从张文光吓张李阳集团系唔系就系好似喺人哋教协咁讲，系就系咁样咁霸道嘅做嘢？ 未谂到做嘢，我未见到佢哋做嘢咁霸道啦。因为我起码我做中常委嘅时候，咁啊张文光已经系一个普通嘅中委，咁佢有讲佢意见，但系我从来冇话咩特别咩张李阳集团啦。起码呢个时候，唔系，但我觉得有样嘢想讲清楚。嗱，好啦。不如講今次我覺得應該要回歸翻今次個選舉嘅，即係唔緊要，你可以繼續可以，你可以繼續問我中文啲， 我想 但我想 今次選舉個重點就係即係我重點就係張文光嘅啫，冇其他噶啦，係 唔係我知道特別中意張文光，我揾日約佢約同你玩啦， 即係同教協嗰個瓜葛啦，例如佢入中聯辦傾偈，有冇需係佢用教協嘅身份定係用佢一定攬住教協嘅身份噶嘛？ 但我想嗱，不如咁樣嗱，係 嘛？ 講 2010年政改投票，即係張文光嘅立場， 唔 係教協行先定民主黨行先？ 我俾你講埋呢個中聯辦啦，但係起碼有樣嘢最緊要，我覺得嗱，你哋去選監事噶嘛，咁不如你哋講講啦。如果你當時候係一位監事，就住呢個咁嘅立法會出選又好，或者甚至楊繼昌講話走入中聯辦都好啦，你覺得你哋在位嘅話？究竟你哋會諗住做到啲咩呢？因為你選個位都係想做啲嘢啫。 一阵高就讲下，如果佢得咗系点啦？咁我真喺里边啊嘛。 系， 我 喺你做啊，系你系咯，你而家现任嘅，你而家做啲咩？你做啲咩嚟？嗱，啲选民问你正职噶。 嗰个过程就系咁嘅。其实我哋当我哋发觉有咗呢一个嘅议题出现咗问题之后咧，其实我哋喺监事会我都提出嚟倾。我话其实理事会今日决定咧，长远对教协同其他泛民党派合作系有负面影响嘅。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冇足够嘅政治智慧去判断。好啦，我哋讲完呢就只不过我哋讲完我哋自己意见啦，个结果就係即係大家讲咗跟住其他人就觉得冇问题啊，因为佢哋真係通过晒程序㗎嘛，咁样。咁变咗冇得再傾㗎喇，我直接讲咗个自己意见，跟住主席就可能只係讲一句咁我哋就即係将你嘅意见我哋话返俾你事务厅啦，咁样。至于佢哋点样呢，我哋就冇办法影响到㗎啦，咁。咁呢个都系事实。喺职权上面我哋真係有限制。但係后来呢是有会员书面投诉，就是说 佢哋咁樣嘅做法係令到人哋覺得教協變成民主黨嘅附庸。好啦，咁有會員投訴嚟監事會喎。於是乎咧，當時咧，我就動議咧成立咗一個小組去調查呢件事。 我打個叉先嚇，即係教協嘅制度入邊咧係冇紀律小組或者紀律委員會一樣嘢嘅， 冇嘅 監察責任就 我諗監事會某程度上有呢個角色啦。咁 我哋 個小組成唔成立得到咧？ 成立得到， 成立得到嘅。 係啦，但係咧其他監事就唔係好願意參與，結果就得翻我啦。戚本成啦，施安娜啦， 就系又系三个， 跟住潘天赐做主席啦，仲加咗另外一位监事阿郑明友，咁我哋五人小组，咁啊去， 哦又系五人小组，点解咁熟嘅啲名？ 系啦，调查呢件事，究竟我哋觉得，我哋 find out 下，究竟即系问题出现喺边度，或者会员嘅投诉成唔成立咁样？咁我哋某程度上觉得个会员系讲道理嘅，呢、這个事实上你都谂下就系、是，這个都系政治议题啊，其实即系。impression 就代表咗一切嘅啦，好多事。咁會員有幾樣嘢，佢哋會員覺得好唔覺得？第一就係點解唔支持九龍西其他泛民候選人？呢個係佢哋覺得好唔能嗰位投訴嘅會員覺得好唔能夠接受嘅。第二就係、是、究竟教協有冇動用到教協會嘅資源去幫民主黨嘅人去宣傳？嗱，事實上咧係有嘅。因為教協咧係有用教協嘅名義咧，係幫民主黨係寄電郵、寄郵件去為民主黨嘅候選人宣傳，包括超級議席同埋各個分區直選。好啦，佢就成日都講咧，就係我哋都收翻佢錢嘅，我收翻民主黨錢嘅。但係個會員有一個 point， 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嘅，就係話你用咗教協個招牌。而一樣嘢係冇辦法用錢去量化嘅個影響力，尤其是喺會員之間個影響力。佢話：如果你咁樣做，其實都係唔應該。咁我就即係去抄啲佢哋過往啲會記錄啦，即係佢哋點樣得出呢個咁嘅結果，去支持呢、這個唔支持嗰、那個咁樣啦。喺個過程裏面咧，我係發現我哋作為監事，甚至乎係連揾理事會同常務會嘅會議記錄都出現困難。 唔係有職員，我打個岔先，唔係有職員嚟到去 mark 會議記錄嘅咩？ 係， 應該係有嘅。 但係咧，職員我去攞嘅時候，職員就同我講：，我唔知俾唔俾得你嘅，要理事會通過先至可以俾你去查閲嘅。我作為一個監察者。 呢、這個好笑喎，即係連 學監察 喺學生會嘅層次，即係當年我哋搞學生會，有一個無論係代表會、評議會都好，係嘛？那個會章都寫到明係你有權取閲呢個幹事會文件㗎啦，係嚇，即係。 然後要提醒我一樣嘢，好笑喎！嗱，常務會嘅會議記錄咧就不能作準嘅，因為佢唔係一個正式嘅會議記錄。佢話如果你要揾一個正式嘅會議記錄咧，就係監事理事會大會啦，嗰、那個先至係大家通過，係一個 official 嘅文件。 哦， 常務會嘅會議記錄就唔係一個正式，你只可以參考，但係唔係一個決定性嘅證據咁樣。好啦，咁我當我哋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嘅發生嘅過程咧，佢唔係靠一次理事會大會就做到噶嘛？佢哋經過好幾次常務會，嗱、那、嗰個邏輯關係好混亂嘅，因為咧常務會作出某一啲嘅決定同表決咧，對於理事會大會作追認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影響力嘅，因為有好多人唔開會噶嘛，可能就係嚟開一次會議，一次開理事會。 即係簡單啲講，就好似中國嘅政制咁樣樣咧，人大係走過場嘅，即係共產黨開完會之後嘅嘢啊，就係、是、已經決定咗噶啦。 我諗佢又冇咁極端，但係個問題係個問題係就係、 是、衰 既然唔能夠即係嗰份會議記錄，既然唔係一個正式嘅會議記錄嘅話，唔可以作準嘅。咁如果我係一個理事，我參加理事會大會，我要去做一啲嘅。議題的追認的時候，我憑什麼呢？那我憑空想像？那是不是 即 是 我覺得有點瘋的，為什麼你們、一直說話希望多些透明度、啊、能夠即是、會議記錄、啊、希望可以多些公開、啊、出席率等等，我想是整套的想法的。 我怕我不記得，我想問一個比較可能遠一點的問題，就是呢當日呢、選這個、選舉委員會，即是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的時候呢，教協我記得是要支持了一批人，是啦，一批人是出選的嘛，是教協。咁其實我根據我記得印象中的報紙報道呢，有啲教師，我唔知係咪教協嘅代表，有啲教師呢就係、是、最尾臨尾辯子提名咗梁振英嘅。首先 幼稚園嗰、那個 係啦，首先25人入面包唔包呢一個先？ 包 是包嘅， 哦，包嘅 吓。咁但系即系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系做唔到任何惩处跟进嘅机制嘅，系。 最后有冇系咧？有冇惩处到啲？ 或者干事会有冇啲声明？ 因为有声明过，系即系对佢咁样嘅决定咧，系表示遗憾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咧始终佢选委会嗰个选举，佢哋对于嗰啲佢哋支持嘅候选人咧，其实系一个。唔係一個好有約束力嘅一個安排嚟嘅，只係友好嘅一個即係支持咁樣。咁即係我都有選委嗰陣時，不過我就冇跟佢哋填名單，我自己獨立選咋嘛。當時張瑞輝都係獨立選㗎，我哋兩個都選唔到。咁而嗰25個教協即係貼曬教協 sticker 去宣傳嘅，嗰廿五個係入曬去㗎嘛。 而嗰位幼稚园老师到今时今日仲系教协会员嚟嘅， 系咪教协会员真系好难知啦。Okay. 但系佢一定系同教协喺工作上有啲往来，因为佢哋幼教搞15年嘅佛教，其实佢哋嗰个合作系即系紧密嘅。咁但系佢提名梁振英呢样嘢，其实内部自己会觉得好咬牙切齿咯。但系个问题系，其实冇咩可以做到嘅，因为其实佢唔系一个好有约束力嘅一个，其实系一个联盟嘅形式。即系我支持你，因为你同我喺某啲议题上边，大家有一个共同嘅谂法。 即系始终教协咧，都唔系一个政党，即系我哋唔系一个政党。政党就当然系有铁一般嘅意志，就要统一口径啦。但系我哋教协其实都相信翻会员。 我要讲，唔系即系我哋好，我哋都好努力咁去统一意志。 即系我哋嗰、那个，我哋教协即系都相信教师个专业判断。咁如果嗰一刻嗰个幼稚园老师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嘅谂法，咁我谂教协应该。好难话做用一个惩处嘅方式去对佢做任何嘢， 咁所以呢个其实牵涉到好，即系之后我哋想讲即系关于政改嘅议题，或者系一个对于一个工会嘅角色喺咁大嘅社会议题入边咧，即系究竟系想点咧咁样样吓？咁我哋再休息一阵，第三节翻嚟讲呢个问题。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咦，买晒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烈，联同90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首先咧，索罗 B 咧就冲入嚟，首先讲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话咧就奖我哋加时，话我哋做得好咁样加15分钟俾我哋，系咁。第二 咁梗系有啲原因噶啦， 系啦。 咁咩原因就阵间佢哋先讲啦。 第二样嘢咧，佢就叫我哋咧问下两位阿 Sir 咧，就咧而家教协啊，即系可疑西普选啊，咁样系即系 我比较敏感。 以前你老友系啦，阿冯伟光个位系嘛，咁样教协有冇动员啲人去支持咧？咁 anyway， 我想退后一步问翻啲即系制度上嘅嘢，就系话即系头先讲到即系立法会。這个问题啦，即系选委嘅问题啦，区议会有冇推荐名单嘅教协系？ 区议会选举其实教协过往其实佢哋嘅做法咧，其实同立法会都系即系大同小异嘅，即系话即系佢哋都可能系通过某啲程序，其实系需要参选嘅人主动去揾教协支持嘅，即系话教协可能就已经有个机制摆咗喺度噶啦，但系即系都要系譬如你系。 民主党 嘅， 我都可以讲下啲经验嘅，因为我都系 交一啲嘢上嚟，先至再决定先支持你咁样咯。 咁欧乐轩，你有提交过嘅系？ 我系其中一个我可以称为受惠者啦，因为点解咧？我2011年参与区议会选举，我记得教协系帮过我哋出嗰啲电邮啊，系啊，咁嚟到佢话啊，呢个就系我哋支持嘅名单啊，等等。咁我虽然我唔知道嗰个电邮实际写嘅内容究竟系你百几个选区啊，定系可以细致到即系一个选区入边啊，就请你我哋推荐呢位候选人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呢个制度咧，我会觉得系难得嘅。点解？ 難得咧，因為當工聯會咧，其實係每區每個小區啊，係寄緊一幅獨立嘅信咧，就支持緊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嘅時候咧，泛民主派唯一可以抗衡咧，就只有教協嘅啫，就只有教協可以嚟到去用翻佢嘅網絡嚟到同埋工聯會咧做個差唔多可以抗衡嘅嘢啦，我唔敢講係咪真係細緻到話幾多幾多個會員記齊咁多户咯，咁但係起碼呢一點我會覺得係應該要讚賞教協嘅。 呢個我不得不承認，即係話當年華叔，我覺得做呢樣嘢完全冇問題嘅，即係民主黨支聯會教協即係咁多 個牌頭。我諗教協應該都有支持你，你都係一年有參選嘅。 冇喎、 啊，冇咩？你冇參冇支持你咩？ 冇喎、啊，我冇遞過信，我冇入過資助教協支持我啦。 咁 係 你自己問題啦。 Anyway。我想讲 挑人哋中港冇， 即系而家 又唔知道人哋要， 即系嗰个第一阿华叔唔喺度啦，系啦。第二就系嗰个政治形势亦都唔同咗啦，系咁呢样嘢，亦都系我想检讨翻，就喺今时今日，即系教协作为一个工会，你哋想希望个角色系走到去几前嘅？即系你问我，我就觉得话你教协你声称坐拥八万名会员系嘛？即系我期望系如果你。在社會上面做個比較，我諗住你同空姐工會啊、國泰啊、飛機師嗰啲係嗰種咁嘅程度嘅喎，係。但係我諗你哋都有即係問過，即係幹事會理事會都馮偉華都出嚟講過，即係例如喺反國教嗰單嘢係究竟點樣啦？係啊，咁佢哋嘅立場係點啊？喂，你知唔知啊 ？Louis 反國教嘅時候，佢哋即係教協冇幫手嗰啲嘢咁樣嘅係。 以我所知，啲教協都真係算係比較遲先幫手嘅。 你好似讲得好含蓄咁样，唔系你其实系可以， 你可以讲你 系啊，你有咩唔 系？系啊，其实系我都觉得系有少，即系譬如系反国教游行之后先开始出嚟帮手咯。其实都系我哋嘅角度睇就系咁咯。我哋呢个九十后嘅角度睇，就系七二九先开始，佢真正答出嚟话：哎呀，我哋系反国教，原来咁到时先知原来教系反国教嘅咁样咯。 我谂喺呢啲问题上边咧，即系教协。即係佢自己個角色，究竟你所謂要行到幾前咧？咁喺過往我哋亦都，我諗唔單止係我哋覺得嘅，我諗好多老師都覺得其實係行得比較後，或者可能行得比較慢。包括就係作為一個工會，你最有力嘅武器，譬如罷工咁先算啦。咁究竟有冇咁樣嘅意志，或者有冇咁樣嘅行動綱領，去令到即係罷課罷工係可以？變成一個即係教師自己知道可以成為一個充權嘅一個即係 咁，我覺得唔容易嘅，因為你好多教師可能未必真係咁關心政治噶嘛，佢或者可能教通識嘅，可能真係要留意多啲。咁但係我諗好多教師本身第一佢可能比較即係嗰個紀律操守等等，未必真係會能夠即係跳出咗嗰個想象，就係話一定要抗爭嘅做嘢咁樣。咁我諗個意識形態係會有啲咁嘅。 我諗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譬如教師嗰個係溫和保守，即係我諗呢一個係嗰個文化嚟，即係文化係咪唔可以改變咧？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如果教協內部自己本身都對會員係有信心嘅話咧，其實係可以行多步嘅。但係個問題就是我自己最近就參加中學行動組呢個教協搞嘅組織出嚟嘅，我都深深。體會到其實佢對教師佢哋會員咧都唔係好有信心，即係擺到明就已經係關乎到我哋教師，譬如最近殺下潮，關乎到生死關頭啦，佢都仲係唔相信咧會員咧係會行出多一步。譬如講一啲好簡單， 即本身冇乜人領頭做進步啲嘅嘢，係咪？ 第一，佢哋就唔願意領頭啦，即就算講話少少少少話，即不合作運動啫，佢哋已經耍手領頭，覺得啲會員好溫和嘅，係唔會做噶啦。咁但係喺個喐動裏面，其實即喺我參加中學行動組裏面，其實都不斷強調一樣嘢，其實工會作為一個教師工會咧，最大武器都不外乎咧就係嗰個嘅工業行動，即如果。有工業行動嘅話咧，其實教師嗰個力量唔會咁薄弱，即係推翻去1970年代咁樣文憑教師風潮，咁其實教師真係搞過兩次罷課，做一次咧就係因為嗰第三階段罷課，就因為撞正升中派位事，咁啊政府冇辦法，一定要讓步。咁就點解當其時得？點解而家唔得？咁我依個我自己覺得教協內部咧，其實對會員太冇信心了。 咁就有少少問題想問翻，咁啱佢講起反國教啦，咁其實反國教嘅時候咧，就教協都提過話，略略咁提過話會考慮罷課，咁但係點解嗰陣時會 friend 有咁嘅雄心壯志提出嚟，同埋其實呢樣嘢其實係有冇傾過入面係？ 會內係有傾過嘅，咁但係個現實亦都係等得好快嘅，即係因為臨近開學啊嘛，大家如果知道嗰個時間性，十二萬人嗰時已經係八月中啦，咁將近開學，譬如佢哋可能學文啲同學，佢哋搞完之後，佢哋已經翻去補課啦，已經係跟住啲時間，即係嗰啲日子嚟噶嘛。會內咧係有傾過，即係依個即係提過一個罷課嘅議題，但係好快咧就已經冚咗噶啦。冚咗嘅一啲理由咧就係、有人覺得家長唔支持嘅，辦學團體唔支持嘅，唔好做啦咁樣。嗱，當時我都好詫異，因為講到興興冚冚，我咧就喺網上邊寫網誌咧，已經係幫佢哋諗埋啊！你我諗住你搞極罷課，你咪嗰時都係講好巴閉噶啦，就係講開學嗰兩日嘅啫，因為唔影響上堂，淨係因為啲即係 routine 嘢做 得通告啊， 點下名啊，你坐咩位啊，咁樣啦， 咁就係話嗰兩日不如搞罷課啦咁。咁啊，我就聽到之後話，終於都硬起來啦，係咪？咁我就喺上面寫篇文咧，就係講啊，我就建議。头一日如果罢课一日，嗰八堂可以做啲乜？我哋写咗啲教案出嚟嘅，即系话我哋罢课，但系我一样系带住啲学生话俾你听点解罢课，同埋国民教育科系有啲咩问题。跟住好快我就知道，佢就话啊，办学团体唔会好支持噶，所以咧应该就搞唔成啦。咁都未系将呢一样嘢摆上 agenda 去认真地去衡量咧，好快就系因为某一啲佢哋去 predict 呢一样嘢系冇支持，于是乎就唔搞咁样。咁啊，跟住就好快嗰个议题就已经冇再讨论啦。咁所以嗰、那个即系就听咗两句。 但办学团体支唔支持，系咪应该教协嗰个需要思考嘅角度咧？系 嗱，佢哋 系咪代表前线教师咧？ 佢哋好多问题嘅思考角度咧，已经唔系。 系咪就系应该 冇办学？因为办学，因为如果我用工会嗰个理嗰个谂法理解，办学团体就系资方啊，可以咁理解。咁劳方就系教师啦。 系咯，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系咪即系好多即系上咗年纪嘅理事，因为个个都上咗条管理层，所以个谂法已经同即系管理层嘅谂法一样咧，已经系。 我唔去猜测佢哋系咪咁样谂啦，但系个现象就系咁样出咗嚟，最后就系搞唔成咯。甚至乎都再即系教协冇再提话我哋要罢课， 即系再轻强啲少少 lunch time 罢课咁样样得唔得 ？lunch time 可以罢咩课？我想问。 即系其实罢课只是一个噱头系嘛？即系其实你嘅所有行动啲行动去支援啫嘛。 我会用呢个名字。哦好啦好啦，咁我 喺英国， 你罚我我都唔理你。 英国嘅教师工会咧，即系喺 lunch time 唔当值咧，其实都系佢哋按章工作一部分嚟嘅，即其实系确实可以做啲嘢嘅。 即的确系英国系试过咁样做。 系英国系试过，即你睇翻而家最近英国搞紧按章工作咁样，佢哋嗰个全国校长联盟暨女教师工会啦，佢哋嗰份嘅按章工作嘅指引里边咧，其实都写得好清楚 ，lunch time 唔做嘢。咁啊，等教師，因為佢哋寫埋理由咧，喂 ，lunch time 跟住食飯啦，食飯啦，咁做唔到嘢啦，咁你逼一個教師 lunch time 都仲要攞埋出嚟做嘢，唔合理喎咁樣。 其實本身按章工作就係一個幾大威力咧，你諗下而家今時今日嘅教師付出咗幾多額外嘅勞動係咪啊？改補改到八點，我中學嘅時候已經見到阿 Sir 嗰啲，哇八點都唔走嘅咁樣，咁係啊呢啲你如果按章工作你可以，你唔需要。 所以阿高佢哋去參與中行動組嗰啲工作嘅時候，即係你就會見到，即係佢就會即係見到主事嗰啲人對於呢一種即係所謂即係。某一種 level 嘅一個工業行動，究竟佢哋嘅睇法會係點咯？即係我覺得佢哋真係係好避忌嘅，即係佢好避忌咧，就係佢可能最主要咧就係避忌在咩咧？可能係就尤其是呢一啲家長組織啊，即係李思嫣嗰啲咁樣，即係出嚟嘈亂嘈一輪，即係你唔好理佢有冇理由，即係佢一定講嘢冇理由噶啦。但係即係傳媒會報啊嘛。咁你就即係會即係佢哋會得啊！咁你陷老師於不義啦，咁樣。 嗱，依個就講到更加進一步啦，即係如果你哋依條進思盟嘅團隊俾人話係激咁樣，咁講到佔領中環啦，咁佔領中環啊，黃碧雲啊，教協人啦，佢係啊都講即係跟隨你哋民主黨條 line 噶嘛，咁如果即係冇西， 若冇普選 係啦， 就和平佔中 係啦，就佔中啊嘛，係咁樣。即第一，我唔知道教協即係有冇傾過一樣嘢咧，問你哋都冇用啦。反而我想問下你哋嘅期望，即係教協工會喺呢一個咁嘅關頭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即係支持，即係採取一啲 即係比較，我唔好話激進，我覺得係進取嘅啫嘅行動。尤其是其實實際嘅操作係咁樣，如果你要叫人佔領中環，你唔請假或者你唔罷工去嘅話，你個人都去唔到㗎啦，係咪先？係嘛？咁第二，如果你想個效果大啲嘅話，就係、是、基本上你除咗佔中之外，你其他地方你有其他火頭，例如就即係罷工罷市咁之類嘅嘢，咁你先至配合到啦。如果唔係就唯威畏，就佔完就俾人拉嘅啫，即刻係嚇咁樣嚇、啊，已經依、這個唔係遙遠嘅事嚟，個殺到埋身嘅咯，係咁樣即係。在这个场合里面 你期望之中教协是要做些什么呢？有什么角色可以演？ 我自己个人去看呢，即是占领中环呢、即是这个即是去到 被逼的一步的话呢，即是占领中环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来的。但是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工会呢，如果去到这下呢都还要会员以个人的身份无可奈何走出来呢去承担那个法律风险去做占领中环。呢、这、一個咧唔係一個工會嘅所作所為嘅，作為一個工會梗係團結㗎啦，團結底下先有效㗎嘛。但係喺呢個預備底下，我自己覺得教協現時嗰樣作為一個工會角色，其實扮呢個角色真係太弱啦。即係喺我自己寫文裏面咧，我都寫過一篇文咧，係講關於工業行動嘅文章，其實都配合住佔中呢個議題。咁啊，但係當然啦，我諗就喺教育界裏面其實唔多人睇到啦。咁但係我自己都好強調一樣嘢，喺嗰個教師嘅工業行動咧，其實應該係要等會員知道佢哋要點做。在知道怎做的底下呢，他们才会慢慢累积起勇气上来呢去参与个行动的。即譬如我们如果有一个的工业行动指引，我们摊出来告诉会员听有第几个阶段，譬如第一阶段最简单不合作运动，我们是不会影响学生上堂，我们只是杯葛教育局的会议，我们只是不主动申请做公开试的评阅卷员，那我们本身就可以不做的，这些我们不合作的。咁累積咗呢個階段嘅工作 ，OK， 會員慢慢適應咗呢樣嘢啦，並且知道點做啦。政府唔褪態，咁咪按章工作咯，講俾人聽我哋會點做咯，出曬 FAQ， 家長問到點答，預備好曬先咯，有曬指引，有曬呢個嘅程序，咁去做嘅話其實清楚嘅。再去到政府都唔肯褪態啦。咁有埋指引話俾教師聽，所謂罷課是何物呢？我諗國民教育嗰單嘢其實有一個大問題，就係教師唔係唔想罷課，有啲我相信有啲唔係唔想罷課，但係包括我在內本人呢都有一個疑問，喂，罷課點做先？你工會你話俾我聽點做㗎嘛？你唔話俾我聽點做，你就自己開頭就話要罷課，跟住又褪態褪翻嚟。我自己作為會員，我都覺得咁教協理事你諗緊啲咩嘢呢？如果本身我哋預備講緊係佔領中環，又或者係爭取普選，一早就出定曬一份指引出嚟。嗰份指引可以係會員係好 open 咁樣，譬如收集問卷，譬如係搞商討日，等會員可以參與，講一講佢哋對於呢個工業行動應該點樣去做，收集會員意見，然之後做會內嘅諮詢啦，譬如做一啲嘅簽署約章啦，又喺會員授權啦等等嘅過程，我相信教師作為即係作為教育工作者，都有心係以言教身教作为扮演翻一个教师角色，话俾学生听自己应该系要点样去争取呢个民主普选，为呢个真呢个公义嘅社会行出自己嘅行出一步，俾翻学生睇翻原来争取民主公义，喂，我哋老师都行紧，佢哋应该要行嗰步啊！ 而家嗰个理事会咧，我想问一下嘅组成咧，系有几多系有一个组织个工业行动嘅经验咧？或者咁问，上一次教协发起工业行动系几时之前嘅事咧？ 我想就已经 是华叔创界 事我冇听过啦，系啦， 最近咧，其实就即系中学行动组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星期日嗰个记者招待会，再睇埋明报嗰个传息咧，就写住按章工作，终于出现咗嘅，即系喺教协里边系明报嘅传息就去按章工作，咁喺呢个嘅另外一啲報紙咧就寫得好清楚咧，就話咧嗰班老師諗住唔做公開試監考員，咁當然啦，我諗就即教協內部都冇估唔到咧，依一句少少嘅幾隻字都成為咗報紙自己好關心嘅嘢。 但我理解近呢幾年雖然未必去到工業行動咁犀利啦，咁但係有好多行動其實都係會有嘛，即例如話我睇大家會講小班教學做好多行動嘅，又例如話我諗相對嚟講好多參與教協嘅老師嚟講。 咁都要面临有啲殺校嘅问题啊，咁反殺校啊等等嘅问题。其实呢方面，不如我反而想知道嗰个行动方面，其实你哋会觉得系咪有啲改进空间又好啊，定接唔接受到咧？ 嗱，我一样就即系我都唔知系咪多谢阿张文光，张文光咧就拍心口就话啦，嗱，只要30位教师愿意出嚟游行，我哋教协就全力资助帮佢举埋旗。咁但系跟住张文光 边30个 啊，30个教师会员咁走出嚟系想搞一次游行，咁教协一定会全力支持。咁跟住接下来咧，张文光就会话系你哋班会员30个都唔出嚟，我最远嗰次咧就你哋话合约教师出嚟争取争取呢个嘅合理嘅待遇，但系咧行到出嚟嘅时候，啲合约教师褪下，跟住就搞到我咧就要搵啲教协职员去帮手系完成嗰次游行，非常之远。咁张文光嘅谂法咧就觉得，喂，我哋教协俾足 support 啦，会员你要游行咧，我哋俾足佢啊。但系我自己谂翻下，到底张文光有冇谂过点解教协同会员越行越远先？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嘅。每次教协搞行动啦，你就系见到嗰个行动嗰样嘢嘅啫。但系之后究竟你点样去支援呢班人？譬如我谂好简单，就系工会如果佢要号召佢嘅即系会员去即系做工业行动，你一定要话到俾佢知咧，你嗰种支援唔系净系我帮你印两条 banner 啊，我帮你安排啲 logistic 嘅嘢，而系如果呢一班人佢参与咗啲行动之后，佢被算账，佢被可能系被佢嘅，譬如被校方有某啲嘅即系我又唔可以讲到迫害啊，总之就系有啲逼迫咁样先算啦，令到佢可能系某啲地方本来佢可以即系一路做嘢都做得好畅顺，突然之间有啲嘢棘住佢。咁你作为工会，你有冇嘢去支援佢先？例如你会唔会走去同个校长讲？喂，你唔可以咁样对你个同事，佢因为参与咗我哋嘅行动，你唔可以咁样。 咪褪后多步啊！即系佢即系肯行动已经算好，最怕就系咧发表咗立场书等于做咗嘢。我谂呢个先系其中一个现界咧，我见到一个问题所在。 我谂系啊，同埋教协教协系真系嗰种即系演唱会式嘅即系行动噶咋？ 点样演唱会式？ 即系去完游行。去跟住可能去某個地方集會，上去嗌完兩句口號咁就散 band。 OK， 跟住就冇 follow up 噶啦。 會影相嘅，會影相。 冇，因為就冇 follow up 噶啦。即係我哋或者有啲朋友同我哋講，點解佢哋覺得對教協咁失望？其中一樣嘢就係有陣時就係教協某一啲嘅領導上台振臂一呼就完啦，係真嘅。而事實上我自己都參與過佢哋一次嘅行動。有一次就是关于合约教师组，我想去年关于合约教师那个入职的问题。咁我是受害者啊，我失业的嘛，我失业教师是不是？咁我都有帮他们去振臂一呼的，在教协会亦都有帮他们去在即是跟一些媒体去做一些自己的一些 sharing 啊，即是讲我啊冇啲嘢做之后搵工几咁辛苦之类，跟住就冇再搵过我啦。我都唔知嗰次完咗之后仲有啲乜嘢要做，即系入到 期望系有啲跟进啦。 我希望期望就系呢一班人帮你去，即系同媒体讲咗话佢哋入职有咁困难，你应该要有啲策略去推动政府，你要帮一班即系佢哋系 qualify 系有足真系想教书嘅人，你要揾办法推动政府去令到佢哋可以入到职啊嘛。但系到而家。我又唔见有乜任何嘢做喎，係咪？即係职位就越嚟越少啦，即係到今时今日，今日二月尾啦，即係平时如果早7-8年呢段时间係咁出广告啦，啲學校已经冇啊呢轮。 我咁更加即係即更加头痛嘅就係即係合约教师即係年年续约啦，即係但係教协如果冇话俾合约教师听，喂，你帮我振臂一呼之后我点样保护你。咁你叫个合约教师自己承担返个政治风险，就係、是、譬如我走出嚟讲完嘢之后呢，可能令到上学校里面嘅高层觉得喂唔适合喎，咁我跟住唔续约，咁我点算呢？就变成失业教师啦。即係如果教协作为工会，佢要求会员走出嚟要振臂一呼要讲嘢，要30人要拉起大旗，但 背後完全冇話俾會員聽佢點樣喺後面嘅法律支援啦，又喺呢個嘅勞工權益保障嘅支援上面去講翻清楚嘅話咧，其實好難話要要求嗰啲嘅教師咧去幫教協企喺教協嗰邊幫手講嘢。 咁即係其實你見到我聽你咁講，就係話最主要教協最重要嘅業務就係超級市場啦，賣電器啦。啊！我見到即係話，你我見到條內閣嗰啲即啲職位都係咁樣嘅樣。 其實佢哋有做嘅，但我哋即係一路亦都係即係點解我哋參選監事咧？其實我哋就擔心一樣嘢，就係、是、教協成日覺得自己，喂，我出咗立場書啦，我做咗研究啦，喂，我將個立場書俾咗政府啦，喂，我透過我透過葉議員係發個聲啦，做咗嘢 嘅 咯。 我咁睇嘅，因為教協行咗咁耐，我唔係幫教協講嘢啦，因為我唔係，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因為今日聽咗咁耐，我諗兩。兩位進思盟參選嘅朋友，其實佢哋係好，我諗佢講嘢好，即係好有道理。即係例如話講加強透明度，例如話啊，其實係咪可以行得前啲？因為當你一個我明白每個組織行得耐咧，其實可能係會有啲因循嘅。咁啊，點解唔可以即係做翻一啲真係積極啲嘅行動？特別例如話，當有好多嘅會員係喺佢哋嘅處境嗰度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咁究竟呢個會係點樣幫到佢，以至到令到佢可以勇於發聲？我諗工會最緊要嘅目的其中之一樣嘢就係第一團結，第二就係話一齊嚟到去就住佢自己個職位不公嚟對發聲嘛。 大家聽落咁講就話佢哋而家理事會領導層冇個抗爭意志啊嘛，連一啲所謂嘅即係 action plan 都冇啊嘛，係點樣去叫啲工友發聲？ 我意思就係咁，係即係點？但係如果係真係咁嘅話，咁唔會有教協入面咁多會員今次出嚟到去參選啦，或者我諗都唔會有咁多嘅批評聲音。 我未睇過。 我想帶入去其中一點就係話，因為今次進思盟同埋就算其他嘅薪火相傳團隊咧，咁搞到係非常之敵我。咁我自己會覺得咁睇，即係其實呢、這個我真係想再睇多啲，就話究竟呢、這個敵咁即係咁搞到咁僵化嘅關係，咁點收科好呢？咁但係我理解你就應該唔係話一定係要話喂你一定要掃除咗呢班人，咁 我覺得 緊要嘅地方 係需要討論過，因為張文佢公開講話，你哋進思盟係敵人啊嘛，咁依個已經 concept 上有少少問題啦。你作為一個教協嘅長期嘅領導層，佢哋就算出嚟選，都係會員嚟噶嘛，都係你服務嘅對象嚟噶嘛，係咪？ 但係佢講呢批 人 係敵人，點解最後搞得咁？ 應該上以張文嗰度就聽佢講嘅話，佢就應該踢曬佢哋出會噶咯喎，理論上依個係即係已經 set 咗嘅一個 setting， 唔係話佢哋釋出善意喺度拉鞋底就可以做得到依樣嘢咯。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話，我未睇過新一期嘅教協報。但系咧，我聽到你有另一位即系你進思盟嘅成員咧，阿 Curse 咧，即系阿 Curse 嘅中文名系咩啊？ 富斯克 系啦，系啦，阿富斯克咁佢就即系喺有我喺有佢 Facebook 嘅，所以佢有講過即系今期嘅 教協報宣傳 系啦 入邊啦， 就係咪 exactly 話你哋激進派？係咪有呢句説話嘅？係咪？ 嗱，佢哋就好小心嘅，其實咧。佢又冇指名道姓，但係咧佢其中一個理事咧就阿陳國權咧，佢喺主場咧就連續出咗四篇文，咁咧就 拖文 係啦。第一篇咧就係講即係乜佢覺得咩叫進步，佢就將進步變成負面嘅嘢。第二咧就佢即係就總之就係佢覺得嗱，而家我哋覺得所謂敵我咧，從來都唔係喺我哋嗰個諗法嗰度。我哋覺得我哋依循翻會裏面嘅民主制度去參與選舉，俾會員有選擇，咁點樣叫做敵人呢？ 實際上我哋都係參加緊中學行動組，我哋都係佢哋即係其中一個合作緊嘅人。即係當然一個合作就唔係附和啦，我哋都係喺裏面俾好多意見啦。咁但係我就亦都唔係好明白咧，點解會被打成為一個敵人嘅角色？ 我諗因為其實有一個情況就係，我覺得而家嗰個嗱，我又唔覺得，我覺得選完之後就選完啦，選完之後就未必係即係唔係一個 personal 嘅關係嘅一個惡劣，而係我哋走出嚟選嘅時候，第一個走出嚟話我哋想搞分裂，其實就係理事會，其實係阿馮偉華走出嚟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我哋會分裂啦。 咁然之后咧就话我哋啲批评失实啦。 其实我点解会咁啊？我系唔即系唔想希望咁，因为我自己觉得啊，教协本身有好多应该有嘅价值啦。咁起码一个全港最大工会啦。 唔系，但我想问下你，即系我如果政府新闻处喺选举期间用政府新闻处嘅渠道去闹泛民嘅候选人， 系我 攻击佢嘅话，咁呢样嘢系咪合理咧？ 唔系特登去讲呢样嘢，分析我觉得系可惜，因为 即系听讲你哋选举委员会都冇乜做过嘢嘅。 唔系，我想补充一点，我意思就系话我觉得将个派系斗争变到一个咁敌我嘅程度咧，我觉得对边个组织都唔系好处咯。 边个将呢样边样嘢变成派系斗争先？ 唔系我系啊，咁啱啱阿许常讲噶啦，系咪？ 系你党友，即 系 个张文光 啊，唔系你系都要话你嘅党友咁，你需要点评论点评论啦？ 同埋民主党有冇入党啊？系 佢系民主党。 我冇乜点睇过佢。 系咯，选举委员会听讲你都冇乜即系。都是那些人来的是不是请问都是。 选委会其实就很得意的，选委会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一个独立的会员来的。那么其实就理事会提名两个，监事会提名两个，那就一个四人小组这样。那事实上就着这件事，譬如教育部他们就是包括他们在那个头版那里就是去批评我们啦，说我们就是回应失实啦，说我们丑化理事会啦，甚至乎都陈国权他在个专栏那里，其中一个专栏是等差不多是等同就是教育部的社论的啦。佢就話我哋即係搞分裂啦、啊、甚至乎攞埋即係話我哋即係同我哋即係民進黨嗰啲咁都拎曬出嚟講啦咁。咁、那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從來冇同佢哋講過話，我哋其實冇講過教協，我哋是教協理事會一個敵人。但係佢哋嘅睇法，甚至乎公開嘅批評，就係、是、話我哋分裂緊教協。咁呢個對我哋係唔公道嘅。而我哋個星期一。知道咗嗰個教育部嗰啲文章之後咧，我已經即時向選舉委員會投訴。我認為呢一位監事係不適當地干預監事會選舉。但係到今日為止，到我今日上嚟為止，完全係冇選委會任何嘅回覆。 我自己覺得理事咧喺呢個時間應該避嫌，因為作為一個即係後任理事啦，即係佢其實都參選緊呢一屆嘅 競選 一 連任噶嘛， 係啦，競選連任，佢唔應該係運用教協部呢一個嘅媒體作為平台咧，去批評或者去指點咧呢個教協嘅選舉，因為呢個牽涉到角色衝突嘅問題嘅，因為監事就係將來下一屆監察佢嘅人啊嘛，佢喺度去。即係佢暗解幫一啲嘅人去助選，一暗解咧去幫一啲人，即係去推，即係令到其他會員唔投佢票。其實唔係即係暗中咪揀緊，到底將來邊個 監？都唔係暗中噶啦，因為阿黃碧雲咧都已經係即係有出電郵俾唔知俾咩人啦。總之就唔知點解 send 咗去我個 mailbox 度。 咁你係佢朋友咯？ 唔係，因為嗰個係教協嘅電郵嚟嘅，即係我教佢個 mailbox。 係 OK。 佢係呼籲投薪火相傳同埋投即係白人團隊。佢作為一個後任 候選 副會長嘅身份，佢叫人去投乜嘢嘅監事？咁我覺得呢個就大家要判斷一下係咪適當咯。 仲有教協報依期咧，即係就算譬如我寫文係中學行動特刊啦，我寫文咧都話唔俾我出名，但係咧而家參選嘅係理事後任理事又出得名喎，呢個我就唔係好明白。 我希望喺度講一點啦，即係點解會想請兩位上嚟今次？因為我自己睇成件事就覺得第一。我又從來唔覺得兩位，起碼我識阿許學明多啲啦。咁我又唔覺得咧，佢有幾激進嘅。即係我聽咗成晚，其實我即係雖然大家講啊話啊好多工業行動啊罷課等等，咁喂職工盟都講咁嘅嘢啦，係咪？咁我從來唔覺得有啲咩激進啦、啊。即係你哋又唔係話掉啲乜？咁當然掉啲乜呢樣嘢啱唔啱？其實我從來都覺得掉啲乜，亦都唔係啲咩激進嘢。即係你掉招，我唔覺得激進。 掉毛巾都唔激進。 唔係呢個係另一單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普通嘅工業行動呢啲其實係一個工會應該要諗嘅嘢，咁激咩進係咪啊？咁所以我亦都唔覺，即係我自己覺得唔應該係咁樣嚟到去將即係將人哋嚟到去 labeling。 咁啊，呢個第一，第二亦都係我會覺得一個組織咧，如果真係即係去到搞到大家鬥 label， 大家你又話我過激啊，我又話你咩乜乜啊咁樣，即係總之去到呢啲位咧，其實到最後我唔希望即係教協去到最後真係啊，因為咁樣而真係你本來唔係話分，即係你本來唔係分裂嘅，但係因為咁樣話分裂咧，就真係教分裂。咁咧，我要再講一次，我係一個唔係分裂啊。分裂啦 ，OK。咁我自己，我再講一次，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去，即係我自己係旁觀嘅人睇呢件事啦。咁當然入面有無論兩邊嘅人都有我認識嘅人。咁但係我覺得件事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嚟咁理解？ 咁你問下張文光咯，係嘛？即係我覺得香港絕望㗎啦，係，我覺得你哋都唔會贏得到張文光㗎啦，係嚇嚇。如果贏到嘅話，即係大家上嚟慶功啦，係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我相信就係我喺我身邊都好，我自己即係都叫做踏足過教育行業啦。頭先識即係識麥嗰陣時候講過，我做咗兩年的 TA。 你係咪做校工啊？ 我做咗兩年嘅教助理嘅 TA 嘅，咁我所以識咗身邊亦都好多同年 嘅朋友。你應該幾次校工？ 嚇，係即係小學anyway 即係身邊都好多即係年青嘅朋友，即係其實大部分我哋嗰年代係2003、2004年，即係揾唔到嘢做咧，全部就去曬讀 PGDE， 跟住全部去曬做教師啊，係咁樣嚇。咁即係亦都而家面對緊，即係喺教行業面對緊嗰個難題啦，係嘛？咁啊，即係其實大家都想求變嘅係，咁但係咧，即係我成日都點解我哋叫踢走大佬文化啫？就有班老師傅坐喺度啫嘛，係係嘛？即係頭先聽大家嘅諗法，就其實嗰個描寫嘅現狀好清楚嘅，就係即係。你班友用即係發咗個聲明嚇，叫人講幾句嘢咁就叫做咗嘢啊嘛，係冇任何抗爭嘅意志啊嘛，依班人係嘛，即係我即係嗰陣時候講過政改嗰陣時候有講過啦，咩張文即係喺電台嗰度就節目拍台拍得嘛，鬧阿羅范招芬，跟住羅范招又話刪埋訪問，其實拍曬破頭哈哈笑噶嘛，係依個你哋可唔可以證實下有啲咁嘅事咧？係 都係。都是的，都准确的，我相信。 即是那班人跟以前。 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喜欢这样的。 是啊，拉关系搭朋友嘛，跟住即是我识得你大家熟的话。 我打电话给哪个哪个官我就解决了件事了。 是啦、啊。那其实这件事就是他们一代的交情的那些人际的脉络，令到不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即是真实的捍卫业界的行动嘛。这个关乎到普选上面，不过时间我们不够了，即是我们不讲叶建源这个问题，不过叶建源不是民主党就算了，即是放过他啦，是啊。所以即是。 你都冇講到最後嗰個政改問題。 政改係唔緊要啦，佢初來話俾三個字我哋噶嘛，唔好理佢哋啦，俾我哋講埋呢個問題啦。你哋覺得即係葉建源今次即係呢個政改嘅投票，係咪應該要即係教協要有一個跟隨教協嘅決定去做，或者教協通過一啲比較民主廣化嘅程序，全民投票又好，會內入邊都好去做呢個決定咧？ 一路以嚟，我哋或者我自己都好倡議就係、是、即係。一般嘅會務咧，就真係可以放手交俾理事會做。但係遇到一啲重大嘅議題，係關乎可能係教協嘅路線，或者係某一啲重大嘅問題，譬如好似政改，我覺得就係一個重大嘅問題。我覺得佢必須重新得到會員授權，先至可以去做。唔係佢哋自己成日都話啊、哎，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咗，我就可以等於做乜都做得啦。我覺得唔可以係咁樣。我諗甚至乎我哋自己可能將來無論我選唔選到都好啦，即係我作為教育會員喺重大議題上面，我哋發覺有問題嘅時候，我哋就動用即係會章賦予即係會員嘅權力，例如開即係特別會員大會等等呢啲嘅方式，去令到即係教育理事會真真正正去面對翻即係會員佢哋自己嗰種嘅取態，而唔係佢哋自己所謂即係自己一啲嘅諗法就等於係一切咯。我哋覺得重大議題一定要重新得到會員授權，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參選嘅時候，我哋好希望係嚟緊嗰兩年可以將呢樣嘢做得好咯。 2010年嗰陣時候有冇人提出過呢樣嘢？ 冇，有。我通過咗先知啊！ 即係佢哋個幹事會有通過嘅係， 一定有嘅呢樣嘢，我相信。但係呢一個， 起碼唔係所有會員， 起碼唔係所有會員嘅廣泛諮詢過，而係佢哋之後再做過一個所謂民調。咁你？之前做同之後做可以爭好遠噶嘛？結果你唔可以將佢兩個扯埋一個必然嘅邏輯關係噶嘛？但佢哋就用咗呢樣嘢去將佢哋自己嗰個決定合理化咯。 我自己覺得咁啦，一個組織嘅活力咧，咁啊，永遠即係起碼有唔同一個，起碼一個組織入邊，你冇可能淨係得一把聲音。咁啊，有唔同聲音，咁應該係要有個良性互動。呢個係我會覺得一個組織應該要有。咁我真係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希望即係究竟過咗今次選舉之後，咁啊有一啲教血問題，咁啊大家咧真係能夠坐低嚟到正視翻，無論係邊個陣營嘅。 我諗我哋係好願意做嘅呢樣嘢係啦。 我哋都 相信个良性互动始终会出现嘅。当张文光走咗之后，好，下一集《政改终极战》再见。